第88章，诅咒应验。 系统的态度很坚决，游货早已习惯，没有多说。但某些不是人的东西却不甘寂寞，还在逼逼。 在考试结束的瞬间违反规定是很恶劣的行为。根据数据采集和模拟，这种考生大概率带有投机取巧和钻漏洞的心理。换用一种口语化的表达，就是耍小聪明。 游货眼也没抬，好像说话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似的。他其实常年这样，对屋子里面时不时出现的声音置若罔闻，只在极偶尔的情况下回答两句，比如一些必要的事儿，比如被问烦了，剩下的时候都把对方当空气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。如果对方是个人，恐怕会被这种冷待期的事暴跳如雷。可惜对方不是，再像他也不是，所以系统把游货的冷淡当作理所当然，在毫无回应的情况下也能说很久。 该考生犯规次数比同场其他考生的次数总和还要多，仅踩点犯规已达到9次。根据样本总结提炼，这种行为已经不仅止于小聪明了，而是狡猾、危险、自大。 系统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往外蹦，说着那个考生的坏话。按照最初设定，系统只负责最直观的考核，点评这种事是监考官的职责。即便后来逐渐失控，扩大了职权范围，他也很少这样单独评价某一个考生。有一次提到两个形容词，就实属罕见了。能让系统一次说3个词，那考生就太了不得了。而面对这位，系统跟开闸泄洪一样，源源不断地往外蹦。 傲慢，懒散。 不知道的还以为系统在背词典。游货终于出声打断他， 说完了 没有？ 游货把手机扔上琉璃台。 那就变成有。 你是在维护考生吗？ 你想多了。 游货面不改色，冷冷地说， 我只是嫌吵。 系统放心地说， 根据信息比例和个性化匹配，你和那位考生发生肢体冲突及打架的概率为 52.11%， 口角冲突概率是 46.32%， 平和交流概率为 1.16%， 愉悦聊天的概率为 0.403333%， 成为朋友约等于零。 梦里的游货内心有一瞬间感到无语，甚至有点哭笑不得，说不上来是对系统，还是对他胡扯的这段话，又或者是对他形容的那位考生。梦里的一切都有些模糊，遑论心理状态。不仅游货自己，系统也恍然未觉。系统无处不在，几乎什么都看得见，什么都听得到，但对情绪的感知力依然很弱。系统在报完这段数据后，语气笃定地说， 由此可知，你维护他人的可能性非常小，如果是人来计算，这一点数据就会忽略不计，直接认定为不可能，但我不会，我始终保留这份可能性，你和这样的考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，概率为 0.00666666667%。不过这个概率没有实现的条件，那位考生最后一门已经重考了几次了，总会有所体悟，这次禁闭关完，他应该会做一定程度的自我改正，只要基本符合规定，他就要离开考场了。 听见离开这个词的时候，游货终于有了反应，薄薄的眼皮轻抬了一下，又落了回去。他表情依然平静无波，手指却抬起了水龙头，水流哗哗淌进池里，他略微有些出神。 你不是要洗澡吗？洗澡前洗手是一种资源的浪费。 刘霍愣了一下，他不想让系统看出自己的心不在焉，绷着脸冲洗了一下手指，才把水龙头重新关上。水很凉，跟夏夜的天气截然相反，冲打的手腕湿漉漉的，甚至有点疼。一瞬间的疼痛感几乎让游货从梦里抽离，处于半醒半睡的状态。一方面他就是那个撑着琉璃台的人，另一方面他又像在旁观过去某个时刻的自己。很奇怪，作为旁观，他并不知道禁闭室关着哪个人，也不知道系统说谁会离开，但梦里他情绪莫名变得有些复杂。游霍很遗憾，但又松了口气，系统又重复强调了一句， 如果他发挥正常，通过考试的概率极大。 游霍在梦里擦了擦手指，他依然记得那些转化为 NPC 的考生，也许赵文图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很深。于是游霍问， 你真能放他离开？ 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，系统并没有干脆回答，考虑了一会儿说， 过于危险的人不适合直接放出去，我会按照相关规定处理的。 游霍皱了一下眉，把擦手的毛巾扔回台面。 另外，你这周去了两次总控中心，比规定次数多了一次。 游霍一副懒得理他的样子，径直走进了浴间，里面很快响起了水声。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系统没有继续追究，系统难得自觉，没有在这种时候咕咕哝哝。数据显示，人在洗澡的时候最放松，五感都会弱化一些，系统即便说话，洗澡的人也不会听进去。许久之后，游霍弄干头发，换了身衣裤，接了一杯清水往楼下走。系统又开了口， 这两次考生禁闭，你单日内进地下室次数比以前多。 游霍站住脚步， 你要真想渴死几个考生，自己去抽考场的水，别死在我这里。 系统这下老老实实闭了嘴。游霍端着一张冷淡的考官脸走进了禁闭室，他转过身来低头锁门，身旁突然多了一个人影。那人不轻不重地抓住了游霍的手腕，别到了腰后，另一只手顺势拿走他端来的水杯。 水洒了，没有第二杯。 游霍侧过脸对身后的人说，被这么治着他居然没有生气，也许是因为对方并没有真正用力，就像在跟他开玩笑。游霍看不到背后人的脸，却能感觉那人就着这个姿势懒洋洋地喝起水来，余光能瞥见对方抬起来的手肘，衬衫松垮垮地卷着，独属于另一个人的气息笼罩过来，带着并不令人讨厌的压迫感。梦里那种气息说不出的熟悉。 游霍直接给熟悉醒了，身边有匆忙来去的脚步，还有滴滴的议论声，听起来人不少，正因为什么事而感到焦急。意识清醒的瞬间，梦里的场景倏然远去，一点点从记忆里抽离，反倒是某些细节残留下来，比如被人擒住的手腕，以及被抵住的腰侧，就微微有点疼。游霍迷糊前有点纳闷，随着他越来越清醒，这两处地方变得越来越疼。游霍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皱了皱眉，高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 动了动了，是不是要醒了？水呢？小姑娘别这么小气，咱俩好歹算同事，跟你借两杯水怎么了？ 零二一小姐的声音紧跟着响起来， 还有药？ 对，还有退烧药，算我赊账行吗？再不济你从我卡里扣。两杯水，两份退烧药，就按照休息处超市的物价标准来扣，行吗？ 零二一还没说话，922的声音又响起来， 有色，我找到纱布了， 但不太多，不知道够不够他们两人用。哎呀，早知道少带两盒肉卷了。 一五四说， 来之前我怎么说的，是不是让你带点实用的，就知道吃。 油火终于半睁开眼，隐约看见九二二双手合十对一五四拜了拜。 错了错了，谁想到这次这么吓人，下回我一定捡两盒。 你们干什么？ 油火问。张口才发现自己嗓子烧得又干又疼，像磨了两遍钢丝球，浑身关节像是浇了酸汁。他试图坐起来，高奇扑过来， 别动，哎呦，我求你老实一点，先别动。 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，零二一咬了一下嘴唇，担忧的目光跟油火撞上。高奇说， 你现在感觉冷吗？ 现在是夏天。 油火没好气地说，嗓子依然沙哑。 来，你先把水喝了，我跟零二一要的，不够我再弄一点来。 油火伸手要去接，动作却停在半途。他终于知道为什么手腕的痛感越来越清晰了，因为那里少了一大片皮肉。和普通的破皮不一样，血并没有大股大股的涌出来，只是源源不断的往外渗，猩红湿沾，几乎能看见一点点白骨。如果不是长在他自己身上，他甚至怀疑是不是活人的手。高奇深吸了一口气说， 你是不是特别疼？ 油火愣了一下说， 还行。 丑倒是真的， 你做个心理准备，应该是诅咒效果出来了。 高奇说， 我们刚刚想给你抹点药处理一下伤口，但是不是正常能处理的。 他们第一眼看见的时候，那块伤只是少了点皮，只有两枚硬币大，这还不到半小时就已经扩散的有半个巴掌那么大了，深可见骨。想也知道，这种伤口怎么可能还行，痛得喊出来都正常。高奇说， 你现在在发高烧，你自己有感觉吗？我怀疑这种破皮烂肉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，我们刚刚讨论了一下，这应该跟公爵有关系。 从镇民的话来看，正常的诅咒扩散是需要时间的。那位镇民说过，他先是高烧不退，几天后开始长疮破皮，而油货这才多久？ 那个公爵每复活一次，诅咒就会起一次作用，咱们杀了他那么多次，这 诅咒近十倍奉还。高奇说， 虽然作用不大，但退烧药还是吃。哎，你干嘛呀？ 高奇话刚说一半，油货突然一咕噜起了身，他在零二一、高奇、九二二复杂的目光下，第一时间走到秦鸠身边问， 涛姐出伤怎么还没醒？